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过了四五天，严老夫人变卖了一处田产，又当了些首饰，总算凑够了800两银子，给李嬷嬷上下疏通。偏偏今年这伴读名额贵得很，一个竟然要1000两银子，有价无市。正在担忧之际，听说宫里有位有权有势的公公在递钱的名单里见到了严君玉的名字，只说是熟人，竟然破格把他选了上去。严侯府不由得喜出望外起来。转眼到了3月初9，正是进宫的日子。这天严君玉不到卯时就被叫了起来，穿上新衣服去严老夫人那里磕头。吃了早饭，宫里接人的马车就来了，严老夫人一直把他送到门口，依依不舍。 照顾好自己啊。 保重少爷， 保重少爷。 哎呀，在宫里可千万小心，别乱逛乱吃东西，千万别和人打架啊。要是倒春寒呐，叫明禄照看你穿衣服，遇到不小事的人躲开就是，别死犟着啊。宫里的人可不会心软。 严老夫人拄着拐杖嘱咐个不停，严君玉只觉得他这些话跟平素教的行侠仗义全然不同，但是见老祖母伤心，只能点头答应。几个跟着他的小厮，严君玉最喜欢的是一个叫阿如的，因为阿如玩骑马打仗的游戏最厉害，但是进宫只能带一个小厮，严老夫人非让他带着明禄去，他也只能算了。眼看着时间都要过了，严老夫人还嘱咐个不停，宫里来的太监可不耐烦了。 哎呀，快些，得进宫了。 他催促了几句，把严小侯也哄上了车。细微晨光中，马车朝着皇宫飞奔而去。严君玉本来是不觉得伤心的，但是趴在马车窗口，看着身后的侯府越变越小，隐约还看见严老夫人和小厮们站在门口，不由得有点心酸起来。他性格向来洒脱豁达，这还是第一次体会到离别的伤感。马车在京城主道上飞驰着，很快绕到朱雀道上。只见整条道上灯火通明，一家家府邸门口都停着无数车马，衣着华贵的仆佣们进进出出，把东西往车上搬。 张友， 这是什么？ 小侯爷还不知道吧？这条街就是大名鼎鼎的朱雀街，街上都是高官贵胄。今天是伴读入宫的日子，他们都是让自家马车送进宫的，也就小侯爷你还要宫里来接，偏偏又住得远。 那太监话说的尖刻，其实宫里来接才是规矩，但是这些高官子弟车马轻裘惯了，还嫌宫里的马车不够华丽方便，都是自己加几辆马车送进宫去的，所以久而久之，宫里的马车反而成了摆设。他这话一说，明禄连忙掏出一锭银子递给他。 啊，劳烦公公了，一点辛苦费公公留着喝茶吧。啊， 俗话说得好，太监见了银子就如同蚊子见了血，顿时这太监脸上就露出笑容来，亲亲热热的道： 小侯爷破费了，咱家也知道小侯爷在宫里也是有后台的，不然二祖宗也不会特意把小侯爷的履历放在第一个了。 这太监啰啰嗦嗦说个不停。明禄偷看了一眼自家主子，发现他脸上一副不耐烦的样子，连忙安抚地拍了拍他的手。 爷，你看这又是哪家呀，养的一匹好马。 此刻马车正经过一家府邸，门楼异常扩大，明晃晃的灯笼照得亮如白昼，门上匾额金字辉煌，写着雍府两个大字，显然也是有公子入宫伴读的。 光是香笼就装了几车，最漂亮的是一匹枣红马，身长丈余，高大挺拔，浑身皮毛闪闪发亮，又强壮又潇洒。严君玉探出头去，忍不住赞叹一声：“ 好！” 这家的小主人却不如马漂亮，大概是被溺爱惯了，胖乎乎的，穿着绸缎，正在仆人的帮助下往马背上爬。爬了两下没爬上，正生气呢，就见一辆灰扑扑的马车过来，里面探出个少年的头来，叫了一声好。这小主人就以为他在嘲笑自己呢，气得大怒：“ 哪来的混蛋小子！” 雍府的马车把路都堵了，驾车的小太监是放慢速度经过的，所以严君玉就把他这句话听了个满的。严君玉心地善良，脾气不坏，也不生气。 我又没说你，我夸你的马呢。 那小公子会过意来，闹了个大红脸，恼羞成怒：“ 那也不准夸，这是我的马，不准你叫好。” 切，没意思，真小气。 严君玉碰了一鼻子灰，又缩回头去。雍嘉年被他气得直跳脚，恨不能追上去打他一顿。还好仆人眼尖，劝他说这人应该也是要进宫做伴读的，到时候再收拾也不迟。雍嘉年是当朝丞相雍瀚海的幼子，上面还有个哥哥，现也做着皇子伴读。他本来对入宫这事儿满腹牢骚，磨磨蹭蹭，结果被严君玉这几句话一激，也不拖延了，一心要进宫去报仇。仆人见了都在心里念佛。却说这严君玉惹了事儿，自己还不知道，舒舒服服进了宫。大周朝的惯例，未成年皇子都是放在生母膝下教养的，免得像前朝一样母子分离，所以难免骄纵了些。都卯时了，皇子们还没起床，他们这些待选的伴读就放在皇子平时看书的慎思殿里，等着皇子过来。严君玉算是来得早的，殿里只有两个少年，和他年纪相仿，看起来家境也都不甚富贵，但又有不同。如那太监所言，严君玉原是被人提携破格选上来的，这两个少年却是实打实读书读得好，好到一定程度，京城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太监们实在瞒不住了，只能把他们的名字留着，这才被选上来的。又是败落的王侯子弟，又天资聪颖，可想而知家里寄托了多大的期望，所以这两个少年都老实的跟木头人似的，十分拘谨，一句话不肯多说。 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啊？ 我叫盛文。 谭思远。 严君玉这样热情的性格，也只问出他们俩的名字，就再也问不出什么了。他本就是个坐不住的性子，对着两个木头般的同龄人只觉得无趣。看着慎思殿虽然金碧辉煌繁华无比，却也没什么好玩的。严君玉等得无聊，在殿里转了两圈，又记着祖母的话，不敢出去逛，只能从怀里掏出个小木头人来，拿刀削着玩。严君玉爱听传奇故事，最喜欢隋唐，可惜零花钱少，所以迟迟买不起新义阁那套隋唐十八将的泥人，干脆自己雕。如今正雕着秦琼，已经雕出个模子来了。他埋头雕木头人，聚精会神，无暇顾及周围，连店里人越来越多了也没有发现。伴读们都陆陆续续到了，那雍嘉年正满殿找他呢，谁想到他正在角落里雕木头。周围的人虽然看见他了，也只觉得他一身红袍太香气，偷偷笑他，谁管他呢。严君玉雕了一会儿，又进来个白胡子老头，点了名字，把每个人该跟哪个皇子都分配好了。严君玉听见自己跟的好像是七皇子，后面讲的那些道理，什么子曰可与共学，未可与世道，他根本听不懂，干脆埋头雕木头。正雕到秦琼双锏时，只听到旁边有人冷冷道：“ 你在干什么？” 啊！ 严君玉吓了一跳，险些割到手，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个和自己年纪相仿的少年正神色阴鸷地看着自己。那少年穿着一身漂亮的紫色锦袍，长得很俊美，后面还跟着几个随从。旁边胖乎乎的那个，不是雍府前那个爬不上马的小胖子又是谁呀？严君玉还没回过神来，懵懂地想把木头人递给这少年：“ 我在雕秦琼，你要看吗？” 那少年眉头一皱，身后随从直接伸手打落严君玉的木头人。 大胆，手持利器面对七皇子，还不跪下？ 七皇子，你是七皇子，那我就是你的伴读了。 段长夫疯了，给我找来这么蠢的伴读。 那个是七皇子的紫袍少年仍然是一副阴郁的表情，他嫌弃地把严君玉打量了一番，转身就走。严君玉见其他人都跟上了，也默默地把木头人收起来跟了上去。雍嘉年见他被骂，高兴得很，朝他做了个鬼脸。其实严君玉非但不蠢，还挺机灵的，长得也好看，像他母亲，皮肤白净，就算天天到处跑也晒不黑，五官漂亮，笑起来眼睛弯弯的，脾气也好，天真正直，很少有人会真心讨厌的。严老夫人怕他受欺负，特意给他做了身新袍子，大红色的圆领袍，虽然俗了点，但看起来是很乖的。但他倒霉就倒霉在，偏偏分到了七皇子的宫里。大周皇室姓萧，七皇子名叫萧许，生母早逝，自幼放在皇后宫里教养，皇帝宠爱，皇后也是一味疼爱，反而把他惯得性格十分乖戾，毫无同理心，眼里除了自己亲近的人外，别的人一概不当人看，连一些不受宠的皇子他也看不惯，动辄叫人滚开。其实按严君玉的功课，是万万选不上当皇子伴读的，看正经选上的那几个人就知道，都是天资勤奋，缺一不可。严老夫人的800两银子也不过是杯水车薪，真正导致他被选上的是一个人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